当我闭上我的双眼，冰冷眼泪轻抚我的脸，谁能救我？什么是伤悲？在一切都离开的时候，当我睁开我的双眼，蒲公英万目飞过眼前，让微风带着梦的种子，向着黎山飘向那片天。回忆的碎片在光阴之间，回音般的怀念，褪色的秋叶在乌鸦心边，画下无尽思念的连绵，将我们围成一个圈。灯光线，向着我们闪耀的